对， 其中会有大家很喜欢的叫一元购车，然后也有一个是这个叫微车险的这么一块。如果大家点进去的话，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快车道跟这个利宝保险做的这么一个这个驾乘人员意外险的这么一个合作。那这次合作呢，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意外险是能够保障咱们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保障。 其实呢，说到这个保险，咱们可能在日常咱们在购买车险的时候都会能够接触到一个名字，就叫车上人员责任险。 对，车上人员责任险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投保应该是保你一个座位上1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保额，但是你要像10000块钱，好像现在如果真是出什么问题的话，10000块钱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是吧？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专门为咱们这个快车道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量身定制的这么一个险种。那么它确实跟刚才洪城所讲的这个叫车上人员责任险有这个相似之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每一项嘛，每一项可能又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我们这个等于说是在商业附加险之外的一个再来的一个附加险。 对， 就是， 它是另外一个这个车上人员的这么一个保险。 对，如果你要是买了这车上人员责任险， 嗯， 然后再附加这个的话，它可能担负的这个保额就更大了， 双重的一个保障。那这样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它如果是按这个字面上解释的话，就是因车上人员的这个责任造成了事故，引起了车上人员受伤所涉及的一个理赔。 哎， 那反言之呢，如果是他车的责任造成了我们车上人员的这个受伤啊之类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话，就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这个理赔范畴了。 没错了，这个就得动用别的险种了。 哎， 所以说你单独保这一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有可能在发生一些特定事故的时候没有办法走这个保险。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保险呢，就是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那这个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意外。 对，只要是发生了意外，咱们车上的人员受伤了，那好，你就可以能得到这个项目的理赔。 是， 它相当于说把这个理赔的范围扩大到更广了。 嗯， 而且不管你是驾车员、乘坐的人， 对， 都可以来获得这个索赔，而且是一车一单，这个是跟车不跟人， 跟车不跟人 啊。那我买这个险的时候，到时候直接会锁定我的车辆，比如 没错， 我要开辆 QQ， 那我车上能坐几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整个的保险当中来进行理赔。 嗯，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保险的价格和它的一个保额，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或者说是车主比较关心的，因为每年上车险的时候，反正像我呀，像咱们编辑部的很多很多同事都会货比三家，你上人保的，上什么保的，对吧？ 是、 嗯。所以先说传统上的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啊，如果说比如说7座车，每个人保额是10000元的话，每车是162块钱。 啊， 如果说是5座车，且这个每人都给予赔付的话，那就基本上是，要花145块钱。 嗯，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来说啊，比咱们要推出的这个报价要稍微的高一些的，因为咱们是5座7座你不分的情况下， 每个车就 99块钱。 嗯哼，这样的话，每个人99块钱，跟刚才的理赔的也不一样。那个说了，就是咱们就算7座车，然后每个座位就赔10000块钱， 10000块钱， 对吧？ 嗯。 但是我们给大家来说的咱们这个微车险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是里边含有这个意外伤害险， 意外伤害保险是每人3万块钱，然后 医疗保障 是每人是1万。 哎， 同时呢，还有这个最大的这个叫安联救援集团，为咱们这个伤者提供这个急救外的二次治疗的转运费用，最高也是10000块钱。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 你比如说真的发生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了，如果你需要从 AD 到 BD 甚至到 CD， 那可能比如说直升机啊、救护车呀、这种转运的这个运输费， 对， 也是咱们这个救援集团也来负责 啊。要是这样说的话，一辆车咱们就不打说5万块钱一个座位，那么咱们一个座位就按3万块钱算， 3万块钱算，那也是21万。 对， 就是如果7座车的话是21万，如果是5万的话就是575万。 对，你要这么算的话就多了。但是其实这个险种要是就是优于咱们普通的正常的咱们保的那个车上人员责任险。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连续上的话，就是既上咱们现在买的这个保险当中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因为这是一个基础保障。 对， 然后可以再配合咱们这个额外的叫这个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这其实对于每次出行的话，咱不怕人出事儿啊，真不怕人出事儿。 也算是一个更优良的一个保证吧。 对，但是不怕一万嘛，就怕万一，保险保的不就是这个万一嘛？ 没错。 那么我们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您觉得99块钱合适吗？好，很简单啊， 那就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没错，咱们那个公号，微信公号下边有点我里边的微车险，大家去实际的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如果您要是觉得时间不忙的话，也可以拨打一下400-023-9100，具体咨询一下都没问题。那好，这一段呢先跟大家说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自动启停啊。 对，启停那些事儿。 说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说与不说，做与不做，都是错。不曾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嘿，听好了， 5月9日至5月31日，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购买保险还送鲜花礼券。 爱你，我才告诉你，你呢？ 爸爸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亲爱的。 宝贝，我爱你。 五月表白说爱你，人保爱你，爱不完。5月9日至5月31日期间，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中国人保 APP， 即可免费领取父母健康体检一份。若购买全场任意意外保险、旅行保险、家庭保险、行李保险产品，还赠50元鲜花礼券，先到先得。人保车险400-1234-567。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发动机的启停技术。其实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启停有什么可聊的，这有什么可教怎么用的吗？ 其实在使用技巧当中还是有一些可观可不观的时候。 等一下，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就多一人啊。 啊， 对，我就是为了你我才介绍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你就记得， 大家都认识。 你的声音永远就代表你是赫。 我觉得 三个很 有，只 有 我的声音大家能辨别得出来。 对，因为是女的。 对，你们仨都悬。 你们咱三个男生都说一句快车道，看看他们谁能猜出来第一个。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说句起停吧，好吗？咱们切合主题。 哦、 那个说说这个起停技术，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起停技术印象不是特别好呢？因为曾经有一款车，它的那个发动机起停技术， 我帮你说吧，奥迪 A3。 你真讨厌，谁用你啊？然后一按起来，然后你一起车的时候，它会 噔噔噔噔噔，你那是摩托， 拖拉机， 农用三轮车， 真的抖得特别严重。 对，它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它就是稍微会哎尬一下，就让你觉得说哇，这骑车怎么没有顿挫感， 向前闯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特别不舒服。不止其实不止奥迪，别的车也有。 近期你们开的那个宝马二系呢？ 哎，他没 问题。1.5T 三缸机， 2.0T 的没问题。 太 哦，那是2.0T 的， 2.0T 的没有。 哦，那是4缸机 B48 是吧？ 对， 220。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聊这启停技术。 这个启停技术啊，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买车，现在是我第四台车，头三台都没有启停。 你看， 给 土 豪鼓掌， 为土豪吃面。 第四台车终于有启停了，但它是一个小排量。所以我基本上现在可以判断，就是说市面上销售的15万块钱左右的车型，那如果是小排量， 你说的是那个大象灰是吗？ 对，它基本上是，比如说是1.6升或者1.6T 以下的这个排量，它都会加一个启停。为是什么呢？为的并不是说给你更好的一个平顺性，可能为的是在你拥堵的时候，市区拥堵的时候，等红灯，长时间停在那儿怠速的时候，然后让发动机停止运转。哎，省下那你怠速的，比如说3-5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怠速油耗，对，因为 怠速油耗还挺高的。 接着说啊，这个大众啊，它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是 踩刹车着了车停在那儿的情况下，你调的那个油耗显示顺序油耗，它会告诉你你每小时的耗油量是多少升。 嗯 嗯，像我那个 20T 的那个车是每小时，如果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不开音响不开空调，每小时的怠速油耗是 0.8 升。那其实这个消耗量你可以想见，你消耗 0.8 升燃油， 嗯， 然后你往这个大气中排的什么二氧化碳啊什么的基本上超过几百克了， 而且燃烧还不充分， 燃烧肯定不充分啊，你将来会有积碳啊， 嗯， 发动机转速不高嘛，嗯，特别低。 但是我觉得这个启停技术有时候也挺麻烦的， 嗯， 你们不觉得吗？怎么都安静了 啊。老车，你觉得启停这个东西， 他也属于不支持那种的。 嗯， 哦，我是对这个装置有点不太接受，不太接受。哎，那我有个问题啊，我白送你车上一套你要吗？ 不要，他会关， 白送的， 我会关掉它。 我说实话，我也很少开。 就这个东西，它是我说几点啊？第一，我在用它的时候，因为当你踩就是刹车力度稍微踩的大一点，它就默认你要停时间长，它就关掉了嘛。 对， 你再着车的时候，你稍微踩一下，它就启动了。 对， 这个时候有可能 你的脚是不敢动， 你会溜号或者你在忙别的时候，比如说等红灯是最常见的时候。 嗯， 你这个前面车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你没跟上前面那个车，那你这个油门你又赶紧走，这一脚油门下去肯定会深一点。 嗯， 这个车的 费油是吧？ 这反应会很突兀。 对 啊，这其实跟刚才赫尔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它启动了然后再窜，它是这样的一个。 或者你发现了吗？ 啊， 说启停不好的，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 啊， 是人的关系。 怎么着？ 这怎么 怎么的？ 再一个啊，我既然他说到人，我说一个机器的，我觉得这东西它费火花塞，费蓄电池。 但是 这一套东西它都废。 林川在看完这篇文案之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 啊， 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被发明出来被应用了，说明它还是有需求的。 嗯， 你要说废电池这个，我就告诉你它不废，它有个专门，它有一个电池。但火花塞这个东西，你要说它废的话，那我可能或许会同意。但是那火花塞能点多少万次来着？ 至少是10万次加。 10万次加，也就是说，你可能到年头就是清积碳，就为了把那个火花塞换掉的时候，兴许它还没到。 你已经被四 S 店强制更换了几次火花塞了？ 对， 老车说的啊，只是说它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但我不喜欢它，就是因为它的感受不好。 懂， 明白。 就是单纯的感受不好。 而且你们要说 赫尔的那个比较好解决。 哎，我跟你说， 如果是3.0T 以上的 V6 车型， 大哥，3.0T 多少钱了？ 绝对不懂。 哎，但是我 那可钱也在那儿呢，你怎么不说呢？ 我发现启停其实有几个逻辑的那个问题，就是很多启停挂到空档之后，它会解除自动启停。 不，有的车不会，有的车不会。 你看，这就有的车在调教上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停车的时候，多半车要停住了，启停能启动了。 对，你会把它推到 N 档。 我下意识的会推到 N 档。 嗯，然后车又着了。 啊，车又着了，当时我就 好尴尬。 所以你在说让我选装？不是，所以说你如果是让我选装的时候有这个启停技术就要加钱的话，我肯定不会选。 白给你还是要的。 白给我就要着呗，大不了我就关了它呗。 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在用启停时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喜欢开空调的人 啊，带空调有的时候启停就不生效， 就不好用了。 好了，你看启停有这么多不好，我们这期结束了。不聊了。 不过但是啊，我就觉得咱们 主要还得看怎么用。 对， 嗯， 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关的，在有一些情况下， 有车上也是不能关的哟。 啊，这么惨？ 嗯，对啊。 不，你看，一水现在目前为止只有你说启停好，你去找林川吧。 有不能关的车吗？ 有不能关的 车。那我觉得这些设计更不人性了。 嗯， 所以就是你发现没有？ 你知道启停就是在我看来，启停最危险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虽然我觉得启停确实省油，但它最危险的是一个是你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最危险， 尤其是不能关的这种， 真的，如果那个时候你在水中间停了，然后完了，那你的脚就真不能抬起来， 就脸都绿了，就当时。 我们这期好像不应该叫爱车帮帮忙，我们叫吐槽大会，这启停要给它避免了的吐槽大会， 爱车大吐槽，要不然以后开一个网节目吧，是吧？我们也说一些不能播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啊。 行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稍后也会跟大家说一下，在如何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关掉启停。 对，或者它有一些使用的叫注意事项吧。 嗯， 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等会儿见。 命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启停的系统啊。我们之前都已经把这个启停吐槽了一顿，但是有的车友有些人还是需要的，我们来聊聊它的注意事项，来一说一说吧。只有你一个人关注启停、 你想第一个， 我也关注。 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说你走这个过水路段的时候，积水比较深，你恰好误在中间了，我觉得 千万要关启停。 过积水路段之前，把这个 启停关掉， 启停一定要关掉。 关不了， 这个太可怕了。 关不了的赶紧绕。 对， 万一 这绝对是一个可能会这个发动机进水的这么一个征兆。 进了水保险不赔哦。 绝对不赔， 不赔。 你上了涉水险都不赔。 对， 好像这个没油的时候也能启停也得关吧？ 那是费燃油泵。 哦，你继续说，还有什么情况要关启停的？ 还有刚才洪程说了，开空调的时候尽量把启停关掉，因为那个时候启停第一个是不可能就是太有效起作用，再有一个真起作用情况下，你说烈日炎炎的，你让一个没有压缩机来带动的空调给你吹热风，你受得了吗？ 还真是， 车外30度，车内60度。 我之前咱们最近不也有那个测试车型嘛，它就真是，它你明显觉得它启动之后，哎， 温度低了， 就是它的连风量都小了。 对啊， 然后它会等一会儿，它可能识别温度，如果真低到一个状态下，立刻又把发动机启动了。 对，是 啊。 再有一个情况叫就是坡道的情况下，就是你玩坡的时候，爬坡的时候，避免使用启停。 啊，也对，这万一这一停了，然后还得现起火，就容易溜车是吗？ 对，然后无规律走走停停的时候也关闭启停，嗨，你就别开了，要不然我们说什么情况开吧？这个需要关的情况挺多的。低速这个趴车的时候需要关闭启停。这启停意义何在啊？ 省油啊。 呵，我就为什么 它确实是在一段时间内，它肯定 我还是得驳倒一下那个你啊，一水，你想想，3.0T 的启停技术是比较感受比较好的了，我都上到3.0T 了，我还在乎那点油耗啊？ 可能会有， 我的天哪， 可能会有， 好吧， 你架不住咱们现在是金牛直线，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整个的大气排放还是有能够控制一些的。 其实有很多人，包括老车，他也原来他跟我说过，其实启停啊是有好多这个车商在做的一个小的一个技巧，你不能说他作弊，它是一个小的技巧， 然后从而降低了排放，降低了油耗，然后拉 低 了， 降低排放，降低油耗， 是吗？ 对， 它不一定非要走量。 所以现在还能这么说吗，老师？ 其实你现在看现在的车型是那个配置啊，小到是低到几万，高到百万，现在这个已经有这种全系标配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我跟你讲啊，那手动挡车还配个启停？ 这个我倒没见过。 最早的时候，长安的逸动 手动挡，手动挡配个启停，我当时 你踩离合之后，然后它就给你粘连了。 我这当时， 洪程，你就开这车，你绕着林圈转呢。 其实够呛。从技术角度来看，我觉得站在技术前沿的这个领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也不算最新的技术。但是呢，现在各大厂家已经开始纷纷的往车上装。那从这个宣传力度啊，或者说从这个科研的这种掌握情况来看，因为这个启停我们说起来简单，但它也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在里面。 或者说。就这么说吧，老车，就是他既然装的情况下，实际上厂家是费钱的。 对啊，他既然装上了，他不是孤立的在那儿，他要跟其他的电脑也好啊，燃油泵啊什么都要匹配成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套系统才可以。 而且这个启停好像跟什么蓄电池啊这些都， 它的蓄电池跟咱们正常用的就是没有启停系统的这个车辆蓄电池是不一样的。 对啊，这个坏了还挺费钱的。 是7跟7 Plus 之间的一个蓄电池。 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是。升级版，这也是有效的提升零整比的一个利器，你们不觉得吗？就像老车说的，配套东西都很多，如果这个零部件以后更换了，肯定还是要贵的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也会有。不过你这有点阴谋论的感觉。 还有啊， 聊到这儿就觉得启停能不装还是不装了吧？ 就是还有这个 还是省油吗？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要是以后不想要启停系统，我能不能卸了？